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属于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三名科学家分享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1假期返京客流开始增多；国庆期间雄安新区郊野公园日接待游客最高达50000。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其中日裔美籍科学家真锅舒郎和德国科学家克劳斯·哈塞尔曼因，关于建立地球气候的物理模型、量化及其可变性，并可靠地预测全球变暖的相关研究获奖。意大利科学家乔治·帕里西因发现了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无序和波动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获得另一半奖项。位于西城区西二环外的春树馆社区集中了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小区、平房区和筒子楼。由于房屋普遍老旧，有的楼栋或平房甚至没有引进物业管理，因此管理难点较多。今年初，春树馆社区来了一位年轻的书记毕峰，他用实际行动带领年轻的团队一点一点赢得居民的认可。让我们来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脚步，来了解这位基层党员为群众办实事的故事。 不足10平米的办公室里只摆放了2张桌子，其中一张就是春树馆社区党委书记毕峰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本子和厚厚的文件夹。他指着这些资料向记者介绍说： 这是我们这广门改造施工人员的资料，这是我们防汛从7月29号开始的，一直到9月1号，拿个4网格的吧。 嗯， 这是我们每天需要干什么的走访，你看他提示干嘛了？你看污水井周边有损坏的坑，容易摔，已告知物业增。 毕峰书记所说的这些资料，有防汛记录本，有疫情防控记录册，还有专门记录居民诉求和办理进度的网格本等。这些材料都是他年初到任后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整理并存档的。在他看来，老旧小区居民诉求琐碎多样，只有认真将每一个问题记录在案，形成台账，才能更高效地为民办事儿。 那我们这边就创办了一个叫3本工作卡，我们有电话本，我们还有网格本，我们还有这个接诉记办本。为什么要用这个网格记录本呢？我们想快速地让社区居民跟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认识起来。我们有4个网格，4个网格的网格长都是我们的副职，带着3名到4名同志组成这个网格，大家伙儿常去下去，居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建议，给我们都汇上来，记上这个本上之后，该吹哨的吹哨，该找物业的找物业，把这些居民的这些烦心事儿，尽量的在他不打1235的时候就把它解决了。 他向记者介绍了他总结的老旧小区特点与针对老旧小区的基层治理办法。 举一反三，碰见这个问题，同时会想到，比如说我切了这棵树了，这棵树有毛毛虫，那这几棵树我是不是绿化队来的时候都给它切掉就完了？不要说为了这一个投诉去干这一个投诉的事儿，举一反三的把这些都弄掉之后，你把隐患全都没有了。 就小区来说，它人情味儿还是比较浓的。 嗯， 就等于说你可能甭管他讲政策，你可能一句叔叔大爷，可能你尊重他，他可能会觉得心里上就先这事儿先完成一半了。 未速先办的工作理念，加上总结出的3本工作法，再搭配上富有人情味儿的处事方式、亲力亲为的态度以及为民办实事儿的初心，这套专门针对老旧社区的工作套餐，也给其他的老旧社区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范例。采访间隙，不断有来社区居委会进行咨询的居民，毕峰不断的耐心为居民们解疑答惑。他忙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和张悦这个， 慢点您啊， 哎，好，谢谢您。 根据市交通委提供的数据，结合返京高峰日客流特点，轨道交通6号线青年路站上下行末班车各延长30分钟。明后两天，轨道交通4号线将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10月7号、8号，轨道交通7号线将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公交集团重点对途经北京朝阳站的6条线路增加配车22部，服务返京客流。还将在周边场站储备机动车辆100部，视客流情况进行跨线支援。